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六的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这段采访，徐丽佳是在冬季奥运会到来之前和花样游泳运动员黄雪辰之间展开的。对于两位在运动员时代有交集的选手，可能再没有人比徐丽佳更能够理解黄雪辰退役之后再复出的心情。 黄雪辰，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奥运会的四朝元老。从2008到2021，他参加过北京、伦敦、里约、东京四届奥运会，共获得7枚奥运奖牌。为了能够参加冬季奥运会，黄雪辰惊人的减重60斤。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对话黄雪辰。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花样游泳的运动员，他曾经获得过7块奥运会的奖牌，他是谁呢？让我们有请黄雪辰。雪辰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样游泳运动员黄雪辰。 同时也请来我们节目久违的小编夏阳。夏阳你好。 Hello 丽佳好。 Hello 雪辰好。好久不见。 雪辰，你是已经结束了全运会的比赛哦，会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一点，我们看到了你的女儿在现场。 对，是的，但是有机会，就也是有幸吧，就能够有观众票，就让她去了。 她在看完你比赛之后，有跟你说什么吗？ 她其实看完就回去睡觉了，但没有机会，只能第二天稍微简短的一点交流。她是也在赛场时候，其实声音还蛮大的，就是妈妈加油什么的，就是全场都有听到那种。 哦，真的，你有听到他在叫？ 对，有听到，而且他叫的时间点都，他叫的时间点也特别好，正好全场没失音的时候他在叫，所以就特别显。 好聪明。 对，他能够理解你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吗？ 他大概知道一个是在水上跳舞的一个状况。 他现在是几岁？ 10月25号4岁。 啊，已经上幼儿园了，等于。 对对对。 好快哦。 是是是，我们上次看到雪辰的时候，他刚刚小孩生好没多少时间，几个月才。 3年前。 对。 对。 当时2018年的时候，我们约你，你跟我们说要复出。我们看你的状态，其实还蛮心疼的，因为女儿那么小，你要减肥，对吧？ 对，那个时候比现在要胖好多。其实，就我就是我在想，哇，这个要有多大的毅力才能够做得到？对，那个时候跟现在差多少？ 那个时候得差了将近10公斤了。 啊，10公斤了。10公斤？哎，听说你是减了60斤啊？ 对对对，总和。 就是带着宝宝的，怀着宝宝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减肥的过程 有点痛苦，有点痛苦，有点痛苦。 因为我对我们有看到你这个纪录片当中也有提到过，说你这个减到就是蒸桑拿，甚至于连这个洗澡水都想喝。 对对对。 这个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这种体会就是你们可能很难体会得到，因为正常人其实不用那么极度的去克制自己，或者是说极度的去这么做一件事情。因为确实我们也身负重任嘛，就有时候心理上包括思想上就感觉一定要去突破自己，所以有时候就会更加苛刻的对待自己，就很难解释这种体会。就是当你很渴或者说很饿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事情啊，就是 你会想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对，你就是很想喝水，但是你要告诉自己这个不能喝，坚决不能喝。 但是你减掉的是水分，你终究还是会喝水补回来的呀。 不喝啊，你蒸完桑拿不喝水，就直接睡觉到第二天，然后第二天你也保持正常量，你不能多喝，就属于这种。 就是喝水都会胖这件事情是真的。 不是喝水都会胖，就是他们真的是把这个身上的水分 对 都要给蒸掉。 对，那个阶段因为我还比较胖嘛，然后蒸掉这些水分之后是不能喝，但是因为水分它其实很重的，然后完了之后你蒸掉这些水分之后，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减重，并不是减脂，就我们是要视觉效果好。 明白。 对，像我的体脂可能大差不多15%左右。像我的搭档孙文燕，她的体脂也将近22%左右。 哇，这么高！ 但你看起来她很瘦，但她不会。就我们教练不是要求我们减脂，我们只是要求我们视觉效果要减重。因为有些人他体重下来了，他脂肪还是多，那不要紧，也可以。 这个视觉效果主要是腿细。 手势，还有什么？ 就是一个匀称，它并不是说有专门的一个维度量在那边，它是要一个匀称。比如说我们在水里，两个腿举起来能到大腿根的水位，那你首先是能不能到，然后能到了之后呢，再看你这个视觉效果，因为站在池边和泳池还有一段距离嘛。就有些人他很长，他可以稍微胖一点点；那他有些矮一点的话，你就要稍微细一点，就这种，就还是取决于视觉效果。 然后你也跟大众去声明一下，不要去采取这样， 对， 不太科学的一个解 决方式。对，这个方法是不太科学的，不太建议大众使用。 桑拿间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小时算一小节，然后我们蒸两到三个小节，然后、 一天里面 啊，这一天就一次性的，就是你进桑拿就是这个更衣室。 那怎么吃得消？我15分钟我就没法呼吸了。 就是温度不要太高。就我们基本上可能是48到53左右的一个区间，像我的话可能会偏高一点，我要50、51左右。那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47、48左右。就我们是要热要出汗，但是不是说要特别热闷死你那种，就是你要能维持住在里面这个时间点，然后又要维持身体一直排汗的这个状态。 哎，这个是他们独创的一个减肥方法， 对， 就是减重方法。 对，但我们一般人可能一开始会比较难适应，可能需要循序渐进的。 15分钟肯定得出来了。 对，那我现在能够理解雪神说的他的那种非常独特的体验，就在因为我们普通人啊，就是可能目标不是很明确，就我们没有奥运会的目标，就是对自己就自律性就会差很多，就觉得说哎呀，我是想瘦啊，但是每天还是在乱吃。就是雪神他是目标非常明确，这就是优秀运动员所要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然后我听说最重的一天减了4公斤啊。 对， 是真的， 是真的。 那 也没 虚脱吗？ 差不多六斤多一点，也没完全到8斤，可能6斤多一点。因为是这样的，那天正好是周末嘛，我们就不训练的状态，然后完了之后前一天可能吃的本身也有一点点多了，因为本身就不训练，就是准备去减肥的嘛，所以前一天稍微多吃一点点，然后完了第二天就彻底一点减的。 这样蒸桑拿是在国家队坚持了几个月的时间， 一直持续。因为怎么说，我是属于长胖体质，所以吃多一点就重一点，就等于一直是。 奥运会前也在蒸桑拿。 对，是这样的。 到了东京就没有。 东京没有桑拿房。如果有的话可能也会去。 那这个我会好奇说，带你去东京跟你回来这个中间体重有变化吗？ 会有2-3斤的浮动。但是因为知道去奥运会没有桑拿房嘛，就知道有没有桑拿房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去之前就多减一点，就给自己一个余度，给自己一个余度可以长一长长。 其实我们还是会被你就是无论在奥运还是全运赛场上非常优美的舞姿给打动了。首先其实我前面跟夏阳也有在探讨的，就是你们进场的时候动作为什么要这么的铿锵有力，就说那么的就同样是走，哇，一下子就让人视觉上感觉哇，就像一个不叫机器人吧，但是应该怎么样去形容， 就是机器人。就是看上去动作会觉得很硬，然后就是为而昂首挺胸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为什么要追求这样的一个，我们有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 因为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比赛会有一个艺术印象分，那这个艺术印象分其实就从你场边它就开始算了，就你上台第一节台阶它就开始算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点开始，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精气神都提到拉到最满，就让大家看起来哇，这个队伍好有精神，好有，就感觉状态特别好，就不希望给人家一种哎呀这种状态很差，然后很颓废的状态，到场边到上台到出发跳了才刚刚哦感觉进入状态。因为这种其实裁判印象分里也算打入进去的。 哦，就已经开始计分了。 对。 哦，待会儿让雪晨来给我们走两步看看。 哇，就是像走模特步的那个感觉，对吧？ 比模特步硬多了。 对， 这个确实有点类似于军人走的那种弓，叫什么正步走，有一点点类似于这种， 对， 有一点点类似于。 就是不是规则当中就要求是要这样子去走的？ 也不是，我们之前有一些动作，就是有一些套路动作，比如说我们的剧院魅影就是这样的主题，他会选择一种含着的状态，也会我们有上台他就这样是走出去的。那也有一些根据主题不同，他也会有变动，像2016年的奥运会，我们主题是一套桑巴，他比较热情肆意的那种嘛，然后完了之后他就会走上去就抬头挺胸，然后包括拧肩这种也是会有不同的，但是如果正常走的话，我们都会这样抬头挺胸走。 其实在奥运期间啊，我跟雪晨也有一定的这个交流。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晚上10点钟比赛结束之后，我还给雪晨发消息。我以为他是不会回我了，因为本身 我们国内跟日本就有一个小时时差，我们这边10点多，他那边已经接近半夜了。结果他居然回消息还回得很快，然后我说啊，你不用睡觉的吗？然后他跟我说，哎呀，我还在卸妆，我还在弄头洗头发，跟我们说这个到底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 我先跟你们解释一下，我们一般晚上比赛的话，可能从中午午饭过后我们就开始忙了。我们首先刷这个头，它其实扎辫子啊什么，还有刷胶，胶是用开水冲化的，然后梳上去之后呢，它是会凝固状态，然后凝固状态之后我们再化妆啊什么的嘛，然后化妆也要化很久，然后到比赛，然后比赛起来是因为还有个颁奖仪式，基本上回到房间或者说就结束你这个事情之后，差不多已经9点半快10点了，我们那个头发你至少要用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去洗，因为它要先用很热的水给它冲软，因为它没有办法冲化，化只能靠开水化，所以只能把它冲软，然后再给它抠下来的，就真的是这样抠下来的，就抠头皮抠下来，就这个过程特别久。 那这样很伤头皮跟头发吧？ 所以我发现后遗了。 哎呀，这 会有一 职业病啊，这 是。对，这是算职业病，但是至少现在至少怎么说，获得这些成绩啊，或者能让大家欣赏到我们也是值得的。 哇，那除了头发之外，这个妆应该也蛮难卸的，你们都是防水的吧？这个妆， 妆其实不是防水的，就普通化妆品。但是我们因为什么，就下午我们就上了妆嘛，然后有定妆，然后下水去训练，训练完起来我们还会补妆，然后等到最后一上场的时候，其实上场就是3分钟嘛，然后3分钟这个时间点它还来不及化，我们就已经起来了。然后完了之后卸妆就是正常卸，可能你们普通人可能卸一次，我们可能要卸2到3次，因为我们厚。 就不是说有什么特制的这种防水的化妆品，这是我们普通用的。 我们用过防水化妆品，然后发现它的效果和普通化妆品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但是它价位上其实区别蛮大的。 明白明白，就跟很多的有些化妆品它号称自己能怎样怎样怎样，但实际上跟一般化妆品对差的不多，智商税有一些事。 那除了就是说到夏阳刚刚聊到的，比如那么晚给你发信息还有再回，其实我在整个东京奥运期间我一直去就尽量不要去打扰到你，就没有给你微信。就听夏阳给告诉我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会很好奇说大部分的奥运会的运动员他都会采取一个信息回避的方式，就是说换手机号码，不看微信，不看微博。但是我们发现你是反过来的，你从奥运会开始就特别的活跃，拍 vlog 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对你没有影响的吗？ 怎么说，因为确实我也是第四届奥运会，一个心态不同，一个是比较轻松，然后也是现在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对这个项目，希望把这个项目能够发展一下，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抖音啊红书啊快手啊微博就有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可以让大家就是平时用手机都能看到我们，不像以前就必须要看电视或者必须要看报纸才能知道我们这样子，或者说听朋友口传口这种才能知道。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式特别好，就我发一点，然后让大家可以初步了解一下我们。然后当然也是因为我是确实也是资历在那边，年纪也在那边，然后包括自己的本身状态比较好，所以教练也是属于那种，也不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想应该怎么形容，就是属于比较宽容的对待我。因为小队员其实他们还是会有要求，就是你不要过多的上网，不要过多的玩手机，因为确实我们动作本身就多，我们动作就一套动作可能涉及到上百个动作，然后每天你还有那些错误要犯，就你还要改正错误，就怕小队员没有这个精力就去记自己的毛病嘛，就也是会跟小队员说，但不会强制啊，就会跟他建议，就你尽量少看手机还是干嘛的。那像我的话确实也是不太可能嘛， 久经沙场了。 你说人家你自己奥运会的时候不也发的吗？我记得 对，就是 你那时候不 是会稍微的屏蔽一些，就不会。当然我相信你说第四届奥运会了，你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了，对吧？ 对， 而且你更多的是抱着希望可以去推广花游的。 作为妈妈级选手，黄雪辰觉得参加冬季奥运会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有拿到梦寐以求的金牌，而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自己年幼的女儿。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继续对话黄雪辰。 前面还有说到就这个无论是你的这个双人还是集体，你都是算是比较圆满的拿到了自己的一个目标。 对， 回过头去看这3年的付出还有什么遗憾吗？ 我觉得最大的遗憾还是陪伴家里人这一块对我遗憾是最大的吧，因为确实 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疫情出现，然后因为疫情我们需要隔离嘛，全方位的隔离，就没有办法跟家里人见面，就包括你前期就是有疫情刚爆发那段时间，我们是完全封闭的，包括我们食堂师傅、班车司机都是跟我们一起隔离的， 他们也不能回家。 对，他们也不能回家，因为就怕万一我们传染到嘛。因为确实刚开始这个毛病出现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它或者怎么去面对它，就大家就处于一个保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就只能封闭隔离。啊，那个时候其实家里人正好是春节，那个特别印象深刻。他们是来北京看我的，本来，结果还没来得及看上呢，就真的是纯过来又纯回去了那种。 都已经到北京了。 对，哇，就是这样。 有没有到门口去跟你见上一面？ 嗯，见上一面了，就到了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就封闭了，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就是这种。 哇，那你最长的一段时间有多久没有见到你女儿？ 将近一年半了，要将近一年半， 完全都没有亲眼见到她。 对，我们像春节，然后再见到就是将近 第二年的 2020年，没有一年半，将近一年 、哇！ 其实我们有听到说，为了能够让你在北京安心的训练，队伍还特地就是让你的家人，尤其你的女儿到北京来生活，可以跟你多见面，是有这样的安排。 对，是有这一方面，确实也感谢上海体育局这一块，确实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我们一开始我去集训的时候，孩子太小，才一岁，那会儿才一岁，真的是太小。然后完了之后，确实也是比较想家。然后我们在北京训练，其实那时候没有隔离，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但是我们每周其实也不能经常出去，就只能周末见一见。但是我不太可能周末再飞回上海嘛，然后在上海再飞回北京。这个教练那边确实也是会担心我一个身体状况，也是怕我这样就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过来，你下一周的训练你就没体力，因为确实也这样一个担忧，所以也是跟体育局有提出这样一个申请。啊，体育局特别给力，就是也很支持我，就允许我在周边附近找一套房子，他们资助我一个房费的问题嘛，就确实是这一块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减压这块。因为确实我们在天坛，就相当于上海的徐汇，就费用其实很高的，就是如果我自己去出资这一块的话，确实我可能我自己的工资都不够，还得补贴这种，所以那种就特别感谢体育局能帮我这一块，帮我弥补一下， 就让你至少每周可以见到女儿一次。 对， 这个大概是持续了多久？因为你前面说到疫情，他们还特地从上海飞回去看你。 对， 难道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回到上海了吗？ 对，他们也会有回到上海，他们不是完全一直在北京待着，因为小孩的话，爷爷和外公都是要上班，他们没有办法去北京的，是我婆婆和我妈妈带的，属于这种，我老公也要上班。所以我婆婆和我妈妈在北京待一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我训练是调整的状态，就是下量的时候可能会来这待着北京，然后我下量的话我其实可以去看他们，然后如果上量上强度的时候他们就会回上海，因为确实我也没有这个精力，是真的是精力有限， 顾不过来。 然后到了疫情期间就完全就不能够， 对， 不能够出去了，等于是。 对， 每天会视频吗？ 视频会每天试，但是现在小孩就他慢慢在成长，他就会不想要跟你视频，他就想要去玩别的，就每天可能就真的时间很短， 所以让他去到这个全运会现场看你比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 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妈妈，而且在这个赛场上面那么漂亮，然后又拿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成绩，他应该也看着你登上领奖台的。 是的，看完颁奖，哇，很激动。 他有没有自己跟你说，我也想去学妈妈？ 这个倒没有，他现在还小，没有让他太接触这一方面，但他有看我们比赛完，他有去试，他有在水里就是。我们自己家里有那种充气的圆的那种，放了水，然后他会去试把脚翘起来，然后或者翻跟头或者平转，他有自己去试，然后平时的话也会有带他去游泳什么的。 对，因为你老公也是游泳运动员，原来 对 你自己又是原来游泳，后来转花游，应该水感小孩子应该基因里面带一点这种。 对，基因里面确实还是有一点。我们很小，我们几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下水了。啊，当然也不赞成大众这样啊，因为是我跟我老公本身就专业队出来， 对， 就知道危险的度在哪里。就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假象，你们正常人就会觉得，哎呀，已经很危险了，要把它立起来这种。就我们可以控制到这个度，所以也不建议普通人去那么小就丢水里。 但我觉得你女儿以后如果练游泳啊，这个身材应该是条件非常。你老公有1.9米，你有1.7米，哇，这个。 但是我们都很爱吃。 没关系啊，可以用运动量来抵消啊。 但是运动量消耗了之后，他还是吃这么多，就像我现在老公就很胖啊。 哎，我们在就是全运会看到你女儿特别的漂亮，还现在 跟你很像，跟你很像，对。她现在会比同龄的小孩高一点吗？ 对对对，她已经马上要1.2米了。马上就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马上没有办法免票了，马上。 哇，他还不到4岁啊！嗯，我记得我读了小学都还没到1.2米，还都不用买票的。你说差多少？嗯， 以后可能真的有基因关系。 嗯，以后接下来其实可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陪伴女儿了。 对对对对。 最想跟她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可能还想陪伴她出去走走吧，就是。中国的各个地方走走，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大美山河嘛，真的是很漂亮，就是很想带 家人去旅行一下。 对，主要是我也没机会去，我也想自己去，顺便带着他一起去。 是，因为丽佳也跟我，你也跟我说过，其实做运动员的虽然去过蛮多地方，但是没有机会对真正的去玩。其实我也记得雪辰在奥运结束之后说过一句话，是特别的经典，也特别让人感动，就是说到哎，我终于可以回去做母亲了。就这个让我觉得有点，确实也心里面听了有点难受的，其实，但是终于也能如愿了，确实也很开心。 然后就是，其实，在你复出的这一段，前面也讲到了你的老公王浦东，不知道在你决定复出的那一刻，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复出时候，他其实一开始也是不赞成的，其实一开始家里都不赞成，因为真的是成绩的话都获得过了，就是。拿冠军我也是想拿的，但是确实是有点难，俄罗斯确实是有一点差距，但是呢回过头来又想，你国家包括你上海培养我，就是我小时候都是他们培养我的，我只需要负责训练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小队员嘛，只需要练。那至于我大了之后，确实也慢慢知道一些责任在肩上那种，我也需要做到一个传承，就把我好的那一面我也希望能传承下去，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项目在国内还是属于冷门项目，就知道的人也不多，包括他的教学这种怎么说教学类的视频啊或者书籍啊这些都很少，因为也希望能够为这个项目的以后能够传承下去，把我好的传承，因为我2008年就参加奥运会了，那个时候的外教已经是请的世界一流的教练嘛，包括2016年到2020年这些教练都是世界一流的教练，那我是亲身体验到这种教学方式，那他们的这种教学方式现在国内没有书籍或者视频，那只能靠这种用言传身教这种方式嘛，就也希望能够这样一个传承一下， 传帮带。 对对对。 但是还是会让我们觉得说，已经3届奥运会了，该拿的也都拿到了。你也说到了俄罗斯跟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难以跨越的一道坎。那你回去的动力又在哪里？就除了你刚才说的一个传承之外。我们会觉得我金牌都拿不到，我还有什么盼头？ 对，而且我还要减那么多体重，我好辛苦，我又有女儿，我这个再回去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对，但这个其实还是觉得为国争光吧，就有时候可能觉得这种东西虚无缥缈，你觉得没有任何概念，或者说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真的是存在在心里面的，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的好日子也是靠他们老一辈这样就是帮我们撑起一片天的嘛，就是现在年纪大了就也会就是去怎么说换位思考也好，或者是说去自己体会到那些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任何物质或者是说用利益来捆绑你的东西，这个是真的就小时候是不会考虑到也不会有体会的，就是真的是年纪大了才知道这些东西嘛。就是也希望怎么说啊，当我减肥到不行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人家花钱请我来减肥我可以 自我安慰， 对，自我安慰，就换一种方式去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那确实减肥的这种时候心理上确实是会有一些偏差嘛，啊，你就要找一种自己能够适应的方式，然后或者说自己协调的一种方式，让自己能够正面一点积极一点，因为怎么说，运动员确实是苦的，但它背后的意义不同，它是另一种战场式的，就上战场的方式就代表你的国家跟别的国家去比拼，是体育是无国界，但体育人还是有国籍的嘛，就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身上能够让国旗飘扬在最高领奖台，那确实是能力有限 我不要谦虚吧，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我们觉得已经是在你们这一代已经是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如果说没有你们这一代的努力的话，下一代不可能说 突如其来的就超越或者说是怎样，对吧？嗯，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因为有印象分，我们前辈也是帮我们铺垫了很多的。 对的对的，一代一代的这个花游人的努力就是需要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是的是的， 就即便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激励自己，来安慰自己，但是我们听说你在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好几次心理起伏的，对吗？有过接近抑郁啊，还有经常会哭啊。嗯，这个时候也怎么去克服过来的？ 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蛮感谢队友和教练他们队里的整个帮助吧，因为确实疫情封闭的时候，特别是说延期，没有想到一年其实对于他们学生小队员来说可能还好，他们读个书有网课很简单，你就上网读，然后自己又能写论文，其实一点都不影响，只是说你比赛完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就少一年陪伴家里人，就是区别还蛮大的。就我其实因为已经毕业了嘛，就平时学习只是说自己丰富生活，那我其实更希望能早一点结束陪孩子。那这一年我等于陪不了孩子，就那个时候心里区别还蛮大的。包括那个时候身边还有别的队伍的教练去世，我当时就会害怕他们发生意外。哦，就当他们发生意外，我等于还没有怎么陪过孩子，孩子就去世了。我当时就真的是有这种想法。 而且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就是，即便他说推迟一年，也不一定说一定能办呀。就是当时会有，即便奥运会对奥运会开始之前几个月，还有人说有可能要取消呢。所以这个真的是， 就原来你是打算2020年奥运会之后全运会就不打了吗？ 全运会可以在各自省里备战， 就可以见到女儿。 对对对，可以至少能见到女儿嘛。 对，再说国内疫情比较稳定。 对对对，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和花样游泳运动员黄雪晨之间的对话。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依然会有小雨天气，大家出门要有雨具随身，开车在路上也需要谨慎驾驶。夜间气温较低，外出要注意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近期降雨频繁，也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偏北风2-3级，最高温度23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合穿单衣类服装。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1天。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您好，我是林苑。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欢迎继续收听徐丽佳对花样游泳运动员黄雪辰的专访。 黄雪辰，中国花样游泳运动员，奥运会四朝元老，共获得7枚奥运会奖牌。为了能够参加冬季奥运会，黄雪辰克服了伤病、减重等重重困难，最终以2枚银牌的成绩圆满结束了自己最后一届奥运征程。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继续对话黄雪辰。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花样游泳的运动员，他曾经获得过7块奥运会的奖牌，他是谁呢？让我们有请黄雪辰。雪辰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样游泳运动员黄雪辰。 嗯，同时也请来我们节目久违的小编夏阳。夏阳你好。 Hello， 丽佳好。Hello， 雪辰好。嗯，好久不见。 我就昨天还再去看了一遍你的那个纪录片《走出荣耀》。我会在想，虽然说3年前见你的时候，你刚刚生完女儿不到1年的时间，然后正在处于减肥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不了解的就是看你纪录片，你这个去瑞金医院检查哪里都疼，这个伤病那个时候就已经其实蛮严重的了，后来又是怎么过来的？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现在身体其实身体上面就是又重复到当时，就哪哪都疼。因为怎么说，我们的伤病不像他们体操或跳水就骨折这种硬性伤病，就是你骨了折你只能休息你也练不了，但我们这种是属于扭伤更多，就是软组织受损更多。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教练也会说你自己把控，但是正常我们在水里训练的时候就不希望拖后腿，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项目，我如果做不了，我的队友可能就要陪我一遍一遍重复，那个时候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会有负担，就会觉得人家陪着我也会不好意思，就我疼我就在忍，就慢慢就他的伤病就会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然后我们每次治疗，其实他的治疗慢性伤病就很难治疗好，就像这种软骨，像我现在手腕就特别不好，像这种拧的动作我都很难做，像有时候 那个瓶盖都要， 对，有时候瓶盖疼的时候都没法开。然后跟大众说一下比较简单话，就是你有时候倒水就正常这样倒水就很难倒，就我手这边会抖，就有时候重的都倒不了，属于这种。 哇，我很难想象你在比赛当中能够做那种手部各种各样的动作。 对，那个时候其实下来就冰敷，其实下到场下就立马就冰敷，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16年比完其实身体就不行了，就16年比完身体不行，所以就也是一个退役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包括生孩子恢复，当时就跟我说到这个复出的问题，我也是说看身体状况，所以就是队里啊包括上海这边也特别支持，就是说帮我联系医生，然后帮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康复，就康复完再看状态，也是希望能保证我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再恢复嘛。他们也是比较为我着想的。 嗯，真的是很难想象他背后承受了什么样的一个痛苦。 对，我觉得 你永远都是以那么灿烂的笑容面对着镜头，面对着大众，然后把自己最优美的舞姿奉献给这个赛场上。嗯，我们都看不见你背后自己到底承受了多少。 是，人家都说嘛，台下一分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是，其实任何运动项目都是有它非常辛苦的一面。丽佳，我相信你也是，也是这样子过来的。你也有切身的体会，也有很多的伤病，但是为了这个非常远大的目标，还是愿意去承受。 我感觉我留有遗憾，没有跟雪辰一起携手去备战。 就是啊，说好的2020奥运会呢？你的搭档孙文艳，他有相应的伤病吗？ 他伤病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本身体重也会稍微轻一点点。然后当时他因为，他其实参加的是3届奥运会嘛，因为2008年那届他是选拔的时候落选了，然后2008年是井村雅代，就是日本教练井村教练第一次来，他那个时候练的确实是蛮疲劳的，就堆积堆压确实比较厉害，因为那个时候小没概念，就感觉累点就累点呗，也不用治疗，也不用按摩什么。 现在知道了，还是需要及时按摩及时治疗。所以现在我对小队员他们也是正常说，我说你有什么不舒服，你要立马说出来，因为只有你身体没有伤病的情况，你的运动生涯才能延长。是这个确实是蛮重要的，就是我现在也是不断的在跟小队员也是这样一个灌输的。 嗯，当时你们复出，你们是决定复出是同时有这个决定的，还是说啊他先想复出，然后你再接着？ 嗯，对，因为我看纪录片里面他是来到上海了嘛，就你们那个上海的游泳中心张书记是吗？ 嗯， 找到你们一起聊的。 对， 他当时的脸也有一点点圆。嗯， 他当时也是退役的状态。 嗯， 但他刚退没几个月，他那个时候短，他是刚退3个月4个月，反正很短。然后完了之后他也是觉得自己状态还不错，因为他现在伤病少嘛，然后状态不错，他就考虑想要再比一届，因为他是没有拿过全运会冠军嘛，他就也想让自己的运动生涯不要留下遗憾。嗯， 这次圆满了。 对对对， 这 次圆满了。 圆满了，对对对，真的是圆满了。 哎，我有听说好像在网上说他好像快结婚了，是 不是？对对对对对，下个月我会去参加他的婚礼。 哇，他这个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们都不知道的。 就我看他朋友圈说哎呀，就好像让你久等的感觉。我要回来做你 的 新娘。 因为确实我们一个封闭状况嘛，就是大家都是不能见到家里人，包括你谈恋爱的也好，但是小队员没有恋爱对象，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感受。 嗯， 那当然年纪也小，可能教练也会就是时常督促啊。因为确实谈恋爱可能，为什么说会小时候不允许谈恋爱，主要就是害怕你影响训练，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把你的精力都丢在谈恋爱上面，然后你好也就算了，你要是不好你还影响到训练，那不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耽误了正事嘛，然后你这些正事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整个队伍的进度，其实就是很不应该的。所以其实教练有时候会限制小队员，就是尽量不要那么早谈恋爱，而且你早谈其实你自己的一个观念没有那么成型嘛，就比较容易热血，相对容易影响到训练。嗯， 宋文燕的另一半是圈内还是圈外的？ 半一半一半吧，因为他不是运动员，但他呢也从事跟体育有关的事情， 身材很棒。 对对对，他一直在锻炼，他是他们那边的 健身教练吗？还是 不是不是，他是算水上协会的 体能教练， 不是，他是一个植物， 啊、 他是有一个植物。 我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的，就等于也要远距离的恋爱啊，包括也不能见面的。 他们可以算是异地恋了，他们那个时候 对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可以算异地恋了。 男方是哪里的？ 湖南的 、他们婚礼会在哪里举行？ 长沙。 啊、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办？ 10月。 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对对对。 对啊、那我们就是聊到就是前面有听到你说就记这种上百种的这个动作， 嗯， 我们会好奇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记动作，就像我这种很容易健忘的人， 我也是。 然后呢，看到你就是那个纪录片里面你在路上跳那种 hip hop 也很有型，怎么记动作？ 我们动作其实我个人的话会比较建议，就是我们在编排的时候。大部分有类似的动作，如果有类似的全部要么左开始再到右，要么就右开始再到左，就我们很多动作就是类似，先假设一样的，我们有正侧泳， 嗯， 如果只要是正侧泳我们全部统一右手，就整套动作所有正侧泳我们都做右手，然后或者是说如果是有重复动作，比如说一模一样左手右手左手右手这样的动作，所有开始都以左边开始 啊，这样不容易乱。 对，就你整套动作不需要记我，哎呀，这个动作是往左开始，还是这个动作是往右开始？ 哎，这个是个诀窍啊！ 所有开始全部往左， 归类。 对对对，属于一种归类的方式。然后记的话就死记硬背了。就有些人他确实会记得慢，像我们有时候教练会因为这个问题也会惩罚到我们，就是我们编排出来之后觉得这一套不错的，我们会练。你四遍五遍下来，大家一起不能错，如果错了就是罚，就是死记硬背。 嗯，像你记一套动作要花大概要多少时间？ 我的话还可以， 很快， 对，我还可以，我还可以，没有，也是因为可能方法还可以，我就是属于先记大的，再记小的会容易一点。 嗯，那像如果说在结束自己的花游生涯之后，你会喜欢经常去陆地上舞厅里面，就是这种 舞厅， 这个应该叫怎么 舞蹈教室， 舞蹈教室里面舞蹈房去跳跳舞吗？ 会少，因为退役下来可能先休息休息，然后。这个跳舞也讲究一个心境嘛，或者是、或者是有队友一起，或者这种，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跟我们队友就是会放个音乐在屋里，我们就自己瞎蹦跶，也会有。 在整个无论是奥运还是全运的赛场，包括你的双人跟 集体有没有出错或者露馅的地方，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完全没看出来。 对，我觉得你们从来不失误的。 你们在复盘的时候有看到哪些失误的？ 我们其实回看录像，其实我们在动作的错误上其实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节奏的怎么解释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乐步动作劈叉到并腿，可能我们用七拍，那有时候可能会有些人一个没控制住，六拍半就并掉了，有些人可能没控制住变成八拍， 影响到了整齐度。 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这个不是因为他忘记动作，而是因为他可能能力上的有的时候 对对对，有一些肌肉的发力不一样，或者是说因为兴奋激动赛场上激动的时候他肌肉收缩，就是状态也是跟平时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可能会有在这上面有一些误差。嗯，但错动作其实小时候我也会，前年我还错过，但是这个错动作就是扣在完成分里会有扣。 前年是在那个什么世锦赛上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小比赛全国比赛、哦、全国比赛， 就可能我们还看不到，他们自己是能够领会的。 对， 但他主要是还是练的多了之后就不太容易错。嗯嗯， 对，我们平时多了我们会有肌肉记忆。 对，我们平时因为老师不练，做广播操都做不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动作都记不住。 在水下的时候能听到这个音乐吗？ 可以的，我们有水下音箱，是同步于陆地上的一个。 哦，水下还有个音响。嗯，就是也可以听到跟陆上差不多。 那同步， 就是音量的清晰度啊，包括声响。 嗯，它有一根电线管，它会包起来，然后完了之后，这整一套的这种电子器材，它是一整套的，然后它的所有音频都是同步，但它的音轨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哦，那你们就是在水下控制这个节奏的时候，是按照你们方说节拍来的，嗯，还是要听音乐来的？ 我们是先听音乐，然后音乐熟悉之后会数一个节拍。然后如果在这段音乐里面你实在很难数到节拍的话，我们会数，就是人来叫拍子。就比如说我跟我搭档，如果双人这一块如果数不出来音乐，我们会用走，或者说起，或者我们会有这种手势敲一下，水里是听得到的，就属于这种。 哦，在水下还是手势这样？嗯， 对，然后敲会有声音的，就是大家听到之后就知道啊，这个节拍到这个点，就我们会先数拍，数不着了就叫。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采访你的时候，你还说可能小的时候这种编舞啊，基本上都是听教练。嗯、然后等你慢慢变成老运动员之后，你希望也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来发声，就是说，哎，我希望能够有什么样的动作，我来给到一些建议。 是的， 这次表演的几首曲子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在里面吗？ 有有有，教练还蛮，就是蛮得到教练的认可的。哦，对，所以有些就像我们那条蛇。其实大部分就是我跟我们张小雷教练就是一起合编的， 哦，你等于半个编舞老师了，等于是， 差不多。然后自己也帮上海队有编过一套集体，就当然也是可能欣赏度没有那么的高，因为我也是初学者嘛那种。 哎，这个会不会成为你以后的一个兼职呢？ 兼职的话，希望吧，我也希望中国能出一个这样的编舞的，但是。可能会有点难，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确实比较难。 但我知道雪城啊，不仅他会编舞，而且他对服装的这个审美啊，各方面其实他也是有独到之处，说不定还可以设计一些好看的泳装啊，就是发型啊。 对于这个你们的泳装出来的第一二三版，你们也会给到他反馈建议的，对吧？ 会的，会的，我们会有协调，平时也会沟通。 六岁开始和泳池结缘，十岁改练花样游泳。黄雪晨的花游生涯已经超过了20年。东京奥运会和陕西全运会之后，31岁的黄雪晨也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但不论今后是什么选择，他依然不会离开泳池。体坛佳音，徐丽佳、夏阳继续对话黄雪晨。 那就顺便就聊到这个未来啊，因为你其实在里约之后已经办了退役，然后现在是一个教练的这个角色，虽然说还是回来再复出再练了，但是这个编制是教练，巴黎还有戏吗？ 巴黎应该没戏了，身体吃不消了。 那未来会做跟你现在职务相称的一个教练的角色，还是会尝试其他方面的？ 我其实还是希望能跟这个项目有关吧，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让这个项目能再发展一下，因为确实也是在国内属于比较冷门嘛，我也希望能够推广这个项目，然后也让这个项目能够在国际上慢慢能够站稳脚，因为其实打分项目很难站稳的，像这一次2020我们虽然拿到了银牌，但是我们后面的人已经其实追上来了，离我们也蛮近的，就我们虽然在追着俄罗斯，但是后面人也在追着我们，就属于这种。 就希望能够有机会，或者是说有希望超越俄罗斯，那也是最大的目标嘛。 我们现在就是跟俄罗斯除了我们不可控的影响力和印象分之外，还有其他的差距是我们在后面几年去可以补足的。 首先我是觉得在我们的编排上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有时候条条框框会比较多，我们会给自己框上。那如果出去国际比赛看国外的那些动作，就是裁判给予高分的那些动作，其实跟我们自己一开始设想，其实有设想到的，可是我们最后没有采纳，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动作不太适合我们的审美，就我们的审美可能没有达到那个高度。 那其实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差别。 对，因为我们裁判大部分都是欧洲的，就是在这点上面我觉得可以再去细致的研究一下，或者再找一些数据，或者说可以去怎么样的，不说模仿吧，可以先借鉴一下。因为只有把好的先借鉴，然后再从中找出优势的再去超越嘛，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有花游的国际裁判吗？ 有，现在有，现在有。 这次奥运会有去， 有去。 哎，雪辰有没有考虑过以后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去走一走？ 裁判先不考虑了，裁判确实考虑的太多了。裁判要想的就不是我想的这些东西，因为裁判就考虑到动作角度、动作水位，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具体比赛赛场上的东西了。那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推广起来，然后包括能让更多的孩生啊，不是更多的孩子或者学生能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它对于你自身的话练的还蛮多的，一个是协调性，一个包括你，因为我们是团体项目嘛，它可以跟你一个协作，就可以从小练一个这样的一个协作，包括你有时候可以换位思考，因为我们有时候跑队形都交叉的，就你会更早的接触到这些，可能以后踩上社会才体会到那种感受，我们可以更早的开始慢慢接触起来，就是这种。 哎，这个我就会有疑惑啦。花游对于大众来说有可以参与的地方吗？ 有，其实大众的话，因为可能不知道的比较多，所以误解的也会多一点。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很深的池子，不是很大的池子，我们其实只要一个正常的泳池就可以。因为一开始对于初学者来说，它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漂在水面，如何漂在水面，还有踩水，就是把上身立起来踩在那儿，还有就是怎么倒过来。其实这三点就是大类嘛，三大类就是你最先起初要学的这些，其实任何一个泳池都能学到，不需要那么深或者说那么大的泳池。 那对于有想学的这些家长或者孩子，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找到这个专业的一些教练和泳池呢？ 其实上海现在有俱乐部，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如果实在搜不到的话，你也可以去我微博啊或者抖音啊，你可以私信我嘛，私信我一般都会回。 听到了，私信学生一般都会回，互动性很高。 对的，而且这个冷门项目，我觉得很少有小朋友家长知道。如果说有这样的资源，我相信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去了解的。 对， 它不像一些大众运动，可能方式很多。 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上一次采访你的时候，你说其实让小孩子学花游，对于未来出国留学的申请也是有帮助的。 对，因为现在国外这个项目就是相当于美国啊、加拿大啊、俄罗斯啊、西班牙，这个项目是属于大项。像那些国家对于这些项目，他们在学校是有校队，然后就类似于我们的体育加分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如果他们的水平没那么高，你甚至有可能可以就是代表这个学校去参加他们的洲际比赛，或者说他们的国家的比赛，就属于这种可以为学校争得名次、争得荣誉那种。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蛮多的关于大众去参与到花游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其实很多体育迷可能也非常关心的，就是因为确实看到你跟孙文燕可能这一次全运会之后就面临这个退役啊，那么后面有没有小运动员能够顶上来继续为我们去争金夺银，尤其是在双人这个项目当中，雪辰你是怎么看？包括现在也蛮多双胞胎的运动员呢，我听说。 对，像双胞胎的话其实现在还蛮多的，因为从2008年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四川的蒋雯雯、蒋婷婷，从他们那个时候开始，每个省市其实也有专门怎么说培养双胞胎，因为确实双胞胎的体型很类似，他们如果做双人动作会特别好看，然后完了之后他们的一个协调性就是配合的默契度也会相对于我们是会好一点点。那现在的话其实后面的人才其实他们也挺好的，他们也特别棒，包括条件包括体能，因为体能一直是我们在牢牢抓住的一个部分嘛，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技术动作上可能还需要去精雕细琢一下。那确实，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越来越好。 嗯，那对于这个你现在其实有挂着一个教练的编制，你也说到未来想做一些跟推广花游相关的事情，会不会说也想亲自去培养一些花游的未来的接班人来攻破俄罗斯这道关呢？ 这个可能得等后期了，因为确实攻克俄罗斯等于要参加到国家队，对不起，可能要参加到国家队这个层面了。那我现在可能先逐步一点一点来吧，先希望能把上海这一块弄好。那国家队这边其实怎么说，就国家如果需要我，我肯定是站出来的。那现在我确实也是可能经验也不那么足，然后自己的一个经历也可能还需要再磨练磨练。 嗯，对，说那么多，其实我们一直在聊花游啊。我觉得雪晨其实是一个性格非常活泼开朗的女孩子，有非常应该也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吧。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除了这个花游之外，你平时还爱干点什么事儿？ 其实我们平时就是没有疫情的时候也会一起出去 K 歌，然后我们也会逛街。 你是麦霸吗？ 嗯，还好吧。 哎，给我们清唱一两句好不好？ 我今天嗓子不太好哎。 那你平时爱听谁的歌？ 我莫文蔚的歌听得蛮多的。 哦，剩下的果实。 哎，你来哼，两个人一起来。 这有点难度吧？ 莫文蔚，你们两个一起来。 一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我觉得你唱的好好 啊！哎呀，对对，怎么变成我唱了？你这个人有点坏嘛！ 我想带你的呀，带点唱，主要是歌词忘。 对对对，一下子即兴有点难。那阴天会不会了？ 阴天啊？ 嗯， 阴天。我今天嗓子不太好、 哦，没事没事，你就再想那个还有莫文蔚还有什么？ 就这两首最有名，其他的歌、啊、什么等你老了什么的，那都相对更难了，我觉得。嗯、阴天跟剩下果实是比较， 我们下次也就一起去 K 歌嘛， 好， 对吧？ 那家我觉得有点， 我就听你们唱了啊， 可以的， 可以练一下。 既然说起 K 歌，就感觉好像我们运动队也是成为了我这个是休息日一个， 对对对， 比较好的放松的方式。 对对对 对， 然后要么再加上因为兴奋剂控制的一个原因，我们没办法出去，就像以前一样、随便吃、可能就只能乖乖的在 哎，唱歌消耗卡路里的，我跟你讲， 对， 很好的，对身体肺活量也增加了， 是的， 腹式呼吸， 是的， 对啊， 有时候是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一般我们会这样，先逛街，然后我们有时候会穿搭嘛，就会有随时穿搭，然后完了之后先逛，逛完之后直接去 K 歌，就你整一天的消耗就足够了， 那你有没有算过，如果说当天如果这么安排的话，能瘦多少？ 一般我们这样一天安排会瘦3斤左右 啊！可是 我们不吃， 一天都不吃，你唱得动吗？ 你喝白水，就只喝白水。就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商场是10点开门嘛，我们差不多10:05或10:20就到商场了。 哇，卡就点。 对，然后完了就在上商场里面逛，逛到12点左右，你不要吃，你就喝点水，然后完了就12点多就直接转场到 KTV 这种，然后到了 KTV 之后呢，你就唱3-4点。你就不停唱，不停唱， 对，不像我们唱 KTV 还要点一堆的零食。 对，我们就是纯包间唱，就是不会点酒，也不会点吃的，也不会点。 那 KTV 做你们生意应该蛮亏的，就 是我们一般搞团购。 好吧。 对，然后因为我们要晚上回去及时就寝的原因，一般都是下午才去唱。 对，下午对，像要早点回去的。 那除了 K 歌、逛街、购物，还有其他的什么爱好吗？ 其他的爱好，我们有时候会去那种图书馆，像我们因为在北京，它其实有很多弄堂里面氛围特别好的，它会类似于小的时候，它就有类似于这种木屋，然后会有很多书架，然后它会给你看书这种，我们也会去 喝咖啡啊什么的， 对， 这个很安静，很雅、 对啊， 对，就有时候其实大家练得累的时候，就不会愿意去再唱歌再走路，就会很累嘛，就会自我调节一下，找一个轻松那种， 对，其实我今天还观察到一个细节啊，今天雪晨到现在都没有吃晚饭，即便退役了，我就觉得 我们想约他饭，他都说不吃。 对，我刚刚就听你说想约他吃晚饭，他都不吃，我就想说，哇，你都已经退役了，你都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为您带来的更多内容。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沿着时间轴回顾了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如今的卡尔加里依然是一座冬季运动之城，那里全年都有各种高规格的冰雪赛事。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 NHL 当中位于卡尔加里的一支球队——火焰队。卡尔加里火焰队原名亚特兰大火焰队，于1972年成立于美国，1980年搬迁到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在1980年之前，火焰队的成绩一般，联盟当中属于默默无闻。搬迁之后，火焰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6年，火焰队第一次杀入斯坦利杯决赛。1989年，火焰队获得了他们历史上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斯坦利杯。2004年，卡尔加里火焰队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再一次杀进斯坦利杯决赛。除了一座斯坦利杯之外，火焰队在队史上还赢得过两座总统杯、三次西部冠军和六次分区冠军。我们现在就听一听火焰队美国籍球员强尼告诉我们他在火焰队的生活吧。 Yeah, there's some good memories. Obviously, my first year, we went to the second round. 当然是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的。我们球队第一年就打入到了季后赛第二轮，并且在对小鸭队的比赛当中，我还打入了一球。那是一种很棒也很特别的感觉。我是一个小个子球员，所以在比赛当中，我必须要保持速度，头脑也要灵活。在场上我也要时刻观察局势的变化，因为大块头随时有可能会冲过来，我需要打得更。